我哋曾经以为自由就好似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嘅香港，真相变得越嚟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嘅感觉。我哋就知道自由系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齐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好，翻嚟最後一節嘅尼敦道證交所。嗱，今晚嘅我哋就再出多次啦，好唔好啊？係啦，四大皆空啊，即係就唔係禮義廉恥啊。而家現代化禮義廉恥就行政垃圾，垃唔係垃圾， 立法、行政立法、司法、 司法同埋傳媒，即係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四大支柱，缺一不可。OK，anyway。你講到總辭的問題咧，阿陳祖維 Hong Kong U 嘅政治系教授咧，阿陳祖維咧今日亦都係接受明報訪問。OK， 佢講咗嘅，佢話咧誒關於誒支持總辭嘅咧，佢有咁嘅回應。佢話喺現實嘅即係民主制度咧係有一個理想嘅狀態嘅一種，仲有咧係現實狀態嘅一種。換句話嚟講咧，係有應然嘅一種。What it should be 一種， 仲有實現嘅一種， 實現一種。What it is 一種。 What is 香港而家咧係處於咧係現實狀態，即係話我哋嘅立法會咧唔係完全民主嘅。OK， 現實嘅制度咧就係好唔民主噶啦。咁但係咧，我哋要除咗從民主角度睇之外咧，我哋睇埋佢嘅效果，佢嘅效果論。睇下呢個效果係可唔可以反映到呢個民意嘅 ？OK， 而家咧阻止如果啲人入翻去立法會咧做多年，儘管呢個現實狀態唔係一個民主嘅咧，能夠喺立法會裡面阻止拖延不合香港人利益嘅法案咧，都係 OK 嘅。OK，目前立法會咧的確係唔理想啊，咁抗爭派咧。其實他們知道的， 抗爭派任何參加初選的人，他們知道立法會不是一個完全公義的結構，是你們知道的，只有一半的議席是用比例代表制選出來的，功能組別那些都是不公義的，那你們是知道的。換句話來說，就是說在我們要進入那個堡壘，你才可以打倒那個堡壘而已。堡壘外面是很多人很難攻得入的，堡壘是由裡面攻破的，所以儘管這個制度不是完全民主的，不是完全公義的，但既然現在有一個合法的渠道，為什麼又不加入呢？okay? 這個就是陳祖維 教授所說的了。另外呢，我也有回應一下呢，就這三位有朋友在這個留言裡面，喂，你留多些言啊，捐多些錢啊，你們他就說呢，這個今天是不合法的，如果我們加，即是加，他意思就是說，如果泛民加入這個延續版的立法會，是一個不合法的，那是不是聽過今天不合法的，不公就不公平，是不應該做的。Okay. 啊，這個大家都明白了， 是的， 我們一開始開始說到這個是不合法的了，都已經說人大亂來的了。 問題是現在是這個不是說英言嘛，而是說即是實際上面的操作呢，你如果是要黨惡法的話，或者是要來呢是提供更多的機會讓你反攻入去呢，你是要攻入去的嘛。這個我們想起即是幾年，即係十年前，我哋喺度仲喺度拗緊咧，功能組別係有問題㗎啦，係咪應該全面杯葛啦，定話大舉進軍咧？於是我哋最後尾嘅成班人嘈完一輪之後，決定大舉進軍。 係啊，三十五加就係咁啊， 三十五加前身就300%啊嘛。300%嗰陣時候就係基本上即係當時我仲記得仲有戴耀廷地，即係不斷咁樣鼓吹，就係一有機會就要去進佔。即係你進佔咗之後，你就量變影響質變啊嘛。咁結果上次，即係成功地，即係叫做懟咗300多億入去，咁而家咪諗住，喂，嚟緊有機會咧，喺立法機關咧，我哋再谷多啲人喎，因為當初我記得阿戴耀廷好耐之前同我講，就係即係300%成功咗，我哋跟住試，我哋喺區議會，跟住再喺立法會，咁結果區議會即係 成功咗啦， 又成功，即係如有神助啦，即係又成功咗。咁而家你其實見到嘅就係，一有制度上佢有一個鬆動位，你可以攻咗入去嘅話，咁你就喺裏面拆佢咯。即係我記得當年民進黨成班啊，即係國民黨係霸佔曬所有政權，但係佢地方政權係放咗手嘅時候咧，我記得張俊宏嗰陣時候提出嚟嘅就係以地方包圍中央，我選曬所有縣市，變曬係我綠營嘅嗰啲嘅地方政府，然之後我包圍你台北。咁最終嘅就係我一方面咧，我用咗你公家資源；第二方面我養到我自己嘅人才，然之後出嚟同你再砌過。咁結果等到即係你國事會議之後，跟住你進行咧即係總統直選，咁我咪有機會再上一層樓咯。即係個邏輯係咁啊嘛，所以 本身即係咁早話你不合法咁啊離開咗咁啊。 係啊。 咁啊變咗係蝕章咯，係咪？雖然我唔識打麻雀咁啊，我都知道咩叫蝕章啊，大佬。 咪同埋戰到最後一兵一卒啊嘛，即係我有啲同意，我非常同意歐樂軒嗰個講法嘅，就係冇錯，而家場波係焗住要再砌落去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唔打咧，你就輸曬。即係你打咧，你即係好似陳近南被吸嗱，你睇咗咧係九死一生，你唔睇咧就十死十生。咁你睇唔睇啊？即係嗰個 局面。講到呢度，另外一樣嘢咧就，要講埋落去嘅，即係話其實咧，點解要加入去嗰、那個繼續做咧？即係我都諗得好清楚，原則呢個問題係有諗過嘅，有諗過係，的確唔係一個理想狀態嚟嘅。咁但係咧，你要計埋就係話，而家咧政府咧係呼之欲出，就想搞咧呢個大灣區。 投票計劃係嘛？就係譚耀宗 境外投票啦， 郵遞啊， 郵遞啊，啊咁咧呢樣嘢咧，大灣區裏邊咧係有54萬香港永久居民， 絕對係非法添啊！咩叫做恆常地喺香港居住咧？嗰啲如果翻咗大灣區已經唔合資格啦。 係啊，即係根本唔係以香港做恆常居住地。 同埋阿譚耀宗嗰時都講得好清楚㗎，佢支持延後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嗰五十幾萬人翻唔到落嚟，又冇地址啊嘛，香港冇地址啊嘛， 仲有你安置五十四萬人，觀察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嗰、那個 根本係現實上做唔到。這個呢個咧其實就冇唔係好多人係拗嘅，其實懷疑。咁但係咧，嗰五十四萬人咧，如果嗱，即係 要擋佢啊嘛。 如果佢真係香港合法居民嘅永久居民嘅，佢有投票權係應該尊重嘅。但係至於呢個中共佢背後點樣操作，嗰啲五十四萬人。 有冇中票啊？有冇攞咗你個名啊？ 一車車係啦。 有冇監你嗱？你間屋坐喺我呢度噶，你唔好亂投啊！咁樣有啲係咁樣。 或者可能借咗你屋企地址，擺咗第二，擺咗成十家人落去你屋企嗰度。 十個名落去啊！咁所以呢啲我哋即係要防不勝防啊！你唔好以為今日老共咧就即係。即係唔會係亂嚟啦！佢而家擺明亂嚟噶，咁啊擺明亂嚟咁， 你都有機會， 即係咩都做得出噶啦！而家啊，即係五依五十四萬係唔少噶啦，五十四萬有幾大咧嘅數啊？澳門係得六十幾萬人口嘅啫，即係佢揸即係好接近澳門嗰個人喎。啊，十年前澳門都係五十幾萬嘅啫，即係咁多嘅人口。OK， 呢班人咧落嚟投票咧，儘管佢哋有投票權，但係到底佢點樣？佢足以影響個大局㗎，五十四萬足以影響個大局。如果即係我哋知道中共咧，佢係老喺依個配票方面組織能力，公平講講組織能力做得好好嘅。 準確性你好鬼驚嘅，佢配票嗰下咧。 咁我唔係話唔俾你投，如果你係合法嘅，我係會俾你投。即係你唔係中嘅，我係俾你投。 即 係只不過咧，如果立法會即係通過咗。如果立法會通過了給境外投票這54萬人投票就 是非常之不得行了，到底那些票如果是大陸投的時候我們怎樣監察，因為現在你投票站人人都知道的，是政黨有人是夾住的， 不是你有票站代理嘛，我和阿 點票亦都有人夾住的， 所以我就說本來我都是贊成不進去的，但你看到有一年給他們有這麼多後仗在那裡搞來搞去，到到一年之後，可能成個即係選舉遊戲規則咧就完全改曬都未定嘅喎，即係所以吸取咧當年林立會嘅經驗啊，都有啲嘢可以借鑑嘅。咁嗰啲咁嘅咩集體投談判權啦，咁仲有好多嗰啲嘅即係公安條例啊，全部都喺嗰個真空期，即係我哋叫真空期咧，其實佢哋喺上高咧。在深圳咧就搞掂曬先至咧開波， 即係佢做曬成個配套，硬塞落嚟，然後還原惡法又唔知 道。係啊，咁而家變咗有一年時間咧，你唔喺個議會裏邊咧，就即係我就唔係咁睇好咯。所以唔係就係簡單一句係合唔合法 啊？嗱，我就係要講多次，我承認，起碼我承認部分泛民議員啊，佢哋嘅表現 係唔得嘅， 係未如人意嘅。OK。未如人意， 咁你咪一年之後唔好俾佢再上位咯。 我亦都明白咧，部分後生嘅人咧覺得，即係佢哋睇到呢樣嘢，佢哋認為咧，佢哋係應該有資格去為香港話事嘅，做代議事嘅。咁但係我勸到啲後生嘅朋友，你哋嘅努力，你哋嘅付出，我哋點會唔知道咧？ 係，大家有 你哋嘅勇氣，點會唔知道咧？你哋嘅犧牲。我怎會不感動呢？只不過多少少耐性，多少少耐性，等多年。但是呢有個技術上的問題，我也想請教這個劉永康呢，他就說就公民黨有四個，即是那些被 DQ 不是一定被 DQ 的不可以參加補選那些呢，不可以參加 接下來下一屆選舉 會的那些，即是在初選被 DQ 那班嘅人，如果佢繼續喺翻立法會裏邊做，OK， 佢哋咧應該優先請嗰啲係初選勝出嘅人，而佢係冇機會去參加立法會選舉嘅人，即係 話喺 簡單啲咁講， 跟住俾人挑曬，係嘛？ 簡單啲咁講，即係喺初選勝出嗰班人 ，OK， 佢哋應該得到優先權，係俾。被 DQ 嗰班立嗰班立法會， 即係俾佢再延任嘅嗰班立法會，應該要優先請 佢哋做助手啊！即 係 話咧即係佢被 D 即係點講咧？初選勝出嘅人其實即係有資格選立法會嘅， 而家咧係一個政府嘅不公義，夾硬令到佢哋冇機會去參選， 嗯、 所以佢哋係應該咧係能夠咧係幫去幫啲 DQ 議員做助手，啊，即係資源分配上咧係公平一啲。你哋又點睇咧呢樣嘢？ 咁、嗯、我覺得如果係 劉永康係立法會唔係唔係依個區議員嚟嘅，民選區議員嚟嘅。 咁啊，我又覺得咧，如果咁咧，你咪自己去同佢傾咯。咁我覺得又都有啲合理嘅關係嘅。即係話，譬如我區係同你嘅區係一樣嘅，咁我來屆都未必有得選啦。咁你都要扶植一個人噶嘛？ 嗯、 即係從一個咁嘅角度睇咧，咁我覺得合理嘅。 嗯。 誒、啊，都要喺大家都喺資源緊缺之下咧，希望點樣將件事做得更好咯。 嗯。 我同意阿景明兄嘅講法，因為事實上好具體物質講，任何組織，不論係你係而家係個體户或者係現有嘅中小型嘅政治組織。你始終都需要咧，係揾資源生存。咁你咧，特別係你有志參與公眾事務咧，你如果要真係要走入去無私奉獻咧，一係就除非你發咗達，若果唔係咧，你都一定要想辦法咧， 係解決 日常生活嘅基本開銷問題。咁、就既然而家老共玩一招係以圖殺三事嘅時候咧，咁你倒不如就即係嗰三個大隻佬啊坐定定咧。大家就諗住點樣將兩個土分咗佢啦，即係諗一諗平均分配咧，咁然之後咧傾一個合理嘅安排咧，就等後人咧啲後進咧係覺得自己咧係冇被排斥，亦都唔係一無所有。咁、而呢一樣嘢咧係即係需要係可以傾嘅，特別 係 具體如果大家同一個大選區，譬如舉個例，即係我係新界西嘅。咁如果我係新界西嘅新進，咁我你而家新界西咧有郭家麒議員呢一位會再留任嘅時候，咁究竟大家有冇咧？未必一定要做議員助理，咁但係有冇一啲咧，即係具體嘅地區合作計劃，特別係咧用到你立法會議嘅資源，即係你議員嗰個資源，同埋咧即係你嗰個區嘅影響力咧，就同我而家我喺我自己區議會嗰啲區裏邊咧，就大家合作做一啲咧。即 係為 成個社區服務嘅工作，呢啲咧就其實係可以具體合作、具體傾。 嗱，不過呢個係要傾啦。點解我話要傾咧？唔係一定係分得到咧，或者係會要即係做得到咁好咧？人哋自己有政黨噶嘛，人哋都有自己嘅即係叫做第二梯隊噶嘛。咁你變咗要啲嘢要互相遷就，要傾咯。 我同意係㗎，我同意係㗎，真係要傾嘅。 因為你而家反思一招事啊！而家 DQ 完，然後發覺原來 DQ 咗咧，原來又可以入去嘅。 嗯， 你真係一年之後唔知咩世界嘅喎。 係一年之後嗱咁一年之後咧掌權者當權嘅人當然咧，佢有更多嘅空間同埋時間去玩啦，去操控啦。但係世事難料，一年之後，尤其是而家國際形勢咧，日日都 變幻莫測， 變幻莫測啊！咁一年之後會唔會個形勢係逆轉咧？我哋係唔知道嘅。 嚇， 呢個變化得，請各位睇多啲新聞啦嚇。咁嗱，我想高呼下一個議題嘅，就係話呢個教科書嘛。不過要講講 呢個係 OK 嗱，要講多樣咧。關於大灣區投票咧，嗰啲香港居民啊喺大灣區投票，喺境外投票， 我要需要翻嚟。曾經係香港居民。 唔係永久㗎，永久。 唔係，但 係係永久㗎。 但係嗰個選舉條例咧，就係、你要即係、你要註冊做呢個選民咧，登記選民咧，你要恆常地喺呢個地方居住。 我記得好似攞社會福利申請咧，你一年裏邊要有180日咧係留喺香港啊嘛。 係嗱，聽下講埋先。如果係咁嘅話咧， 持續 邏輯係啱嘅話咧，即係包括中國管轄嘅地區，澳門。嗰20,000應該有資格。仲有嗱，今日你睇下歐嘉倫寫嗰篇文章，去睇到啦。就係佢冇提到澳門，但係佢提到台灣。 嗯， 我話台灣其實有90,000香港人喺台灣嘅， 有香港身份證嘅，係啦，永久身份證嘅。 你夠膽話特區政府話係台灣唔係中國領土？ 咁你成日鬧嗰啲加拿大人啊、美國 嗰啲都有㗎， 60,000+香港人。在加拿大住 ，OK， 300,000+在美國住， 唔使飛翻嚟啊！ 澳洲有100,000， 哇，都 幾用。你啲老友 百萬大 你啲好，你都咁多老友啦喺嗰邊。 嗱咁啊，咁啊公平啊嘛，但係而家個要跟法例啦。 Recommend 你睇歐嘉倫嗰篇文章喺網上揾到㗎啦。 啊，呢個都好清楚㗎啦。 即係咁多嘢，咁多人，其實喺海外啊，唔計大陸啊，即係有120万香港人嘅。 揸香港身份證仲係三粒星㗎嘛，我冇記錯。 你永久就一世永久㗎啦。係 啊 係 啊 ，OK。 因為連我師傅都係啊，我師傅係揸美國護照，有台灣護照，又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 啊！ 大佬，即係佢可以翻嚟投票嘅喎。 但係選舉法例唔係咁寫嘅嘛。如果係美國就係咁啦，佢哋即係喺某一個酒店咧，我仲記得即係每年佢哋即係選總統嘅時候，佢都可以投票嘅嘛。 係啊， 好多國家都有呢啲咁樣。 澳洲都係啊，澳洲都係。 因為你嘅法例係所有嘅公民都可以啊嘛，我哋嘅法例就唔係所有公民呢種啊，係一個叫做登記選民先可以啊嘛。 哦，係。 所以呢個係好唔同嘅，所以即係大家留意翻啦，即係一。年咧，即係我覺得立法會裏面好多壞事嘅啦，包括呢個咧，而家教科書啊，頭先講緊啦，咩專業諮詢服務啊，呢個教育局要提供啊嘛，原來諮詢嘅結果出緊嚟啦，有啲嘅書教科書咧，嗰個今日香港嘅單元咧就有呢個政治審查啦，啊， 通識科啊， 大鑊呢個，咁佢話咧叫做提升教科書嘅質素喎， 係。 點樣提升啊？你一講到咩三權分立啦，咁佢就 阿習唔中意啊嘛，習要三權合作啊嘛，三 權都唔好講啊，刪咗佢啊，刪咗佢啊。 嗯， 一講到咩公民抗命啊，一公民權利啊，嗰啲又刪咗佢。 咪只突出咪就係判刑咯，即係如果你要用判刑去揼一揼嘅話咧，即係而家都係要避位啊嘛。 係啊， 因為你不能夠即係，因為你變相鼓勵緊。即係大家都要維護正當權益咧，我哋隨時變為國內嘅維權運動咯。 啊，咁啊個問題就係在於， 你繼續啊。 個問題就係在於咧，政府其實咧已經喺度刪改教科書啊。 嗯。 嗱，幾個月前兩個唔好耐以前啫，大家仲記得有條歷史題目啊。 係。 咁啊，竟然要動用呢個局長咧， 利多於弊係咪咧？ 即係話呢條題目傷害咗人中國人嘅感情喎。 嗯， 原來咁嘅理由咧，要個教科書咧， 要題目 要改， 執咗 嘅。咁啊，用同一個道理咧，而家連呢個通識教科書裏邊咧都要改。 唔係佢係事前提醒，佢而家嘅辯解就係，但係問題係對我哋嚟講，三權分立基本上係一個好正常嘅現代政治制度設計嘅基本原理。 嗯， 咁啊，而基本上就算 小學我讀㗎啦。 係啊，同埋過往我哋喺基本法，我仲記得2004年。當要辯針對住政改方案嘅辯論咧，即係針對住所謂行政主導同香港三權分立有關問題咧，當時候嘅草委蕭惠雲同阿陳祖維兩位咧，就喺明報裏邊咧，就即係進行過幾場筆戰咧，即係其實講得好清楚，當時候引用嘅香港有關過往嘅文件咧，講清楚香港係三權分立嘅。 嗯。 咁點解今時今日你要迴避呢一樣嘢？即係有啲即係所謂即係。令到啲出版教科書嘅人要識做咧，咁我覺得呢樣嘢就大有問題。 係啊，好離譜，同埋咧係此例一開咧就即係後患無窮啦。因為原先咧就即係通識係講咩咧，即係培養咩批判性思考噶嘛。 係啊， 咁你咪當啲同學去討論啦，係咪？其實三權分立係咩利多於弊又好咩都，咁咪都係討論啦，係咪？咁而家你連嗰樣嘢都唔講得嘅話咧，基本上咧對老師對學生。都是我哋覺得咧係好大嘅傷害，甚至乎咧就係將一套嘅思想咧就洗腦教育啊強加於。 事實上係，因為我哋其實眼見一個好大問題就係你三權分立最重要嘅係三即係、就是、行政、立法、司法三者咧係相互分開，同埋有進行一定嘅即係呢一個制衡啊嘛。行政因為有無限權力咧，所以需要有立法機關呢、這個人民選出嚟嘅議會咧係進行監督。看住佢點使錢啊，同埋行政權咧有冇呢一個嘅濫用啊嘛？而司法機關要做嘅就係睇程序公正啊，保障公民權啊，同埋咧係去界分翻咧，即係政府同埋人民各自有啲乜嘢合理權益嘅範圍，同埋排難解分，所以一定要超然於政治之上啊嘛。咁呢啲基本嘅係現代嘅政治學咧嘅 A、B、C 或者管理啊， 係啊，亦都係令到大家都知道咧，即係你真係有三權分立，你真係有司法獨立，你立法機關真係有獨立意志咧，係去代表人民去監督政府，而政府亦都要知道 自己限制自己權力。 其實除了呢、這個即係通識教育有關三權分立嘅問題以外咧，之前亦都提及過啦，咩國歌法啦、國旗法啦，嗰啲小學書嗰度又見到係要點樣感動啊， 要流眼淚添，隨時隨地，即係要真誠啊，唔可以笑啊。嗱，唱國歌嘅時候， 以前咧嗰啲教科書有即係一個講警察、警察叔叔啊，點樣點樣。咁啊，第日咧就可能咧就要加強啊，嚟一版就專到講警察。 嗯， 啊唔准提佢啲衰嘢，就係講警察咧點樣帶小朋友過馬路啊，警察姐姐咧點樣抱呢個 BB 啊， 扶老人家 啊，咁啊即係其實就係洗腦教育咯，即係呢個係我哋最擔心嘅，即係講到教科書嘅問題。 其實好坦白講， 點解教科書嘅問題咧？因為一般青少年咧都係一張白紙嚟嘅。 呢個係 嘅。係啦，咁咧佢第一印象係好緊要嘅。 係啊， 你繼續。 係啊，嗱。咁我又唔擔心而家嘅青少年嘅，佢哋仍然可以上網睇到嘢。到到第日咧，佢哋會先改教科書，跟住咧就可能大家 整頓教師隊伍啦，仲有 呢個仲恐怖，即係 整頓緊㗎啦，已經 整頓緊㗎啦，已經 一定要做一啲嘢啊，要去教育局。 呢個我哋想起我今日先 啊，你講講 老師朋友講 拉長少少， 佢哋話咧已經有啲老師咧就俾人哋咧喺學校裏邊咧就報串 係 篤灰即係大家都 要有有人鼓勵嘅喎。 嗱，大家 少得有而家有人鼓勵舉報有獎。 冇錯啦，唔止係舉報有獎啊！我哋司儀咧，每間學校裏面有個燈頭嗰度喎。 係， 咁如果睇到你舊年係抗爭時間啊，你有冇拎個單張啊？已經係準備咧喺呢個學期開始嘅時候咧，而家呢個月係做緊呢個註冊啊嘛，好多新嘅老師有啲轉校啊嘛。據說咧有啲老師咧就係根本咧就個 file 上咗去咧，仲未落翻嚟。咁啊，已經同學校講喂，我要開始開會咯，開唔開咧？開住會先啦。但係教育局就未落翻嚟。因為有人篤灰。嗱，呢個我哋係密切留意住咧。要唔要宣誓咧？已經講到新嘅公務員或者新嘅老師。是不是要有 效忠基本法都不夠啊， 遵守國安法 很多個寫得很長啊，跟住又要舉手宣誓要簽名咧。嗱，呢啲啊隨時咧喺嚟緊新學期咧會強加於老師嘅身上。 係啊，所以嗰度其實基本上教科書只不過係揭示呢個問題咧，其實佢步步進逼緊嘅。 咁啊，步步進逼啦，應該繼續講翻落去啦。就即係而家青少年可能都仲可以睇到網上嘅嘢。到呢一班啊，即係洗腦教育之下嘅朋友咧，到十年之後咧，佢哋經過呢個洗腦之後咧，可能第時咧網上係睇唔到好多嘢。 咁啊，知嘅嘢就會殘缺不全嘅，更加容易俾人蒙蔽嘅。 好似 消失的檔案啊！ 好似我哋睇到啲大陸小粉紅咁咯，小粉紅成日同你拗呢樣嗰樣嘅喎，因為佢自己又唔信，自己又未見過，成日話你啲嘢假嘅。因為他從來沒見過真嘢嘛， 同埋仲有一樣嘢係因為他哋自細都是讀官方宣傳的，咁而官方又不肯開誠布公交代自己的歷史錯誤啊，總之所有嘢都是文過飾非，所以一旦有 counter facts 擺喺佢面前的時候，很多人在信開舊嗰套，咪覺得接受不到咧，寧願咧係公開否定你俾出嚟嗰啲即係所謂反面證據咯，而嗰啲證據可能你一反面證據其實係更堅實。更有真確性，不過問題就是你個當事人自己情緒接受不到，拒絕承認真相，這個就最可悲的。 但 是 呢， 這樣我 當這些人覺有一天他真的覺醒，他的力量是很強，他發覺他前半生是被欺騙的。如果發生的話，他們會那個力量是很大的， 他過得到就是了，即係佢轉化到我，最驚佢就係信仰崩潰啊！ 但 係 咧， 又或者咧，佢要經過一個好慘痛嘅階段，譬如我哋認識好多朋友啦，好似係情場啊嗰啲，要俾人拉咗先。係咪啊？咁佢 磨練啲間諜，再踎咗一大輪， 踎咗大輪先知咦？原來我咁樣為國家做嘢，原來國家係咁樣睇我。 我記得嗰陣時候，蔡素玉形容程翔先生就係程翔先生對偉大祖國咧係苦戀咯。我好印象深就因為苦戀呢個形容詞咧， 一唔係咧，嗱頭先講啦，啲老師未必登記到啦。咁一唔係咧，就好似即係最近好出名嘅蔡霞啦，佢即係話 中央黨校， 中央黨校教授，佢而家去咗 教授，退休， 佢先夠膽講嘢。 係 啊，咁佢講個事實出嚟就係中共已經變一個黨。 政治僵尸 是一个 殭屍同埋黑社會 黑社會， 即係黑社會先有一個大哥咧。 但係因為蔡霞以前係喺黨下負責教黨嘅建設，係 啦，因為由喺黨校裏邊嘅人啊， 嗱佢都覺醒咗， 覺醒咗，不過要到佢個咁嘅年齡、咁嘅階段。 唔係啊，佢退咗休啊，佢而家係扣曬 退休啊，退休金唔俾啊， 仲要去咗美國。 但退休金唔俾啊嘛， 哈佛大學馬上請佢啊，研究員。但係咁講啊，小粉紅咧，當然我哋唔欣賞啦。OK， 五毛啊更加抵死啦嚇。 五毛係收錢啊嘛， 收錢。 而家變 成 但 係小粉紅嘅成長環境咧，因為喺個資訊 唔對稱嘅 環境之下咧，有時係可以理解，儘管真係唔欣賞唔認同。 係啊。 但是老粉紅是黑人憎啊嘛，大佬。我講起老粉紅，即係嗰啲藍絲同埋喺外國嘅親共華人啊，佢明明有兩種，佢哋有得選擇，有個自由意志，你係基督徒啊嘛，你有個自由意志喺裏邊啊。 唔係，就算你唔係基督徒，你都有自由意志㗎。 自由意志去選擇，譬如你話舊年啊，即係差人啊，即係有冇性侵到嗰啲？即係懷疑性侵嘅 女抗爭者， 喂，嗰啲咁嘅親共華人咪一口話冇啊，冇證據啊！ 佢仲話人哋引誘佢添嘛？ 啊，冇證據啊，點可以咁啊？我認為係冇發生過嘅，你哋唔可以亂噏嘅。Come on， 我、oh, come on， 即係嗱，你嘅係啊，依啲係冇 concrete 嘅，即 係咁咪要進行獨立調查咯， 獨立調查， 你應該進行獨立調查。 仲有。你都唔係懵㗎啦 ，even 美國、加拿大性侵有幾多係報案啊？即係唔好講到咁陰質咯呢樣嘢。 呢樣嘢咧，我又掛啲文記啊，有啲文記咧就直情咧話人哋咧獻身添，或者女抗爭者，你都 即係你唔好亂噏咯，即係呢啲嘢。喂，好輕香啊，出嚟報警，即係好勇敢至會出嚟報警㗎咋，即係你啲咁嘅人即係。嗰啲文記咧，作為美加嗰啲親共華人，真唔好講到咁陰質。你係咪真係你個女、你個妹有日俾人強姦咗，你先會信咧？即係我真係想問咧，問呢樣嘢啊！啊，即係點解要去到咁樣啊？有啲我唔覺得佢係為利益，而係佢思考啊去到呢度喎。 係啦，睇得文記寫嘢多咯， 啊真係陰功啊！ 同埋一樣嘢係因為真係針唔吉到肉唔知痛嘅，有時候好好殘酷嘅呢樣。 但嗱，即係得罪講句，你基督徒係嘛？ 我唔係啊， 你唔係基督徒， 我係基督徒，我喺基督教學校長大啫嘛。 即係你講呢啲嘢嗰啲人咧， 好多係基督徒嚟㗎， 係部分係基督徒。部分是天主教的呢啲咁嘅，有部分是附祭啊做，你知唔知个附祭？ 我知我知我知。 附祭 altar boy 英文，即系阿神父出嚟做望弥撒就咧，佢后边拎住啲嘢就系搵嗰啲附祭咯。 圣物啊，圣经啊， 唔好噏啲咁嘅嘢。即系喺我个我唔系一个教徒嘅时候，我对基督教 Christianity。即係我哋知道耶穌係有正義感嘅，耶穌係有公義之心嘅， 就係犧牲精神咧。 啊，仲有佢即係你學耶穌，佢可以令到你嘅心靈，你信主令到心靈係安，即係安慰。OK， 帶呢個平安嚟嘅世界。另外一方面，佢有公義有 justice 嘅，即係點解呢啲咁嘅即係？自己稱自己是基督教或者天主教人，就去到附祭級數的人 ，altar boy，OK，、okay? 我再講一次 ，altar boy， 啊，嗰啲人， 嗰啲人， 佢講嘅，佢可以話冇發生過嘅，我認為冇發生，有證據有證據咩？ 誒，嗰啲人直情都見到大陸嗰啲嘅， 即係唔好等有一暗 天拆咗，都撳入寒 線㗎啦 ，your family 啊，唔好啊。 嗰啲有時候你見到一樣嘢就係你究竟信緊嗰個神咧，係即係為咗幫你咧追逐名利啊，定係話真係有一個即係慈愛同埋公義之心咧？因為你其實知道即係真真正正嘅道德宗教信仰咧，其實都係全部咧係希望普即係 universally applicable 嘅，係人人應該受惠嘅，就唔應該係淨係即係 benefit 你就令到其他人受害嘅，即係唔係咁嘅，同埋個同理心。因為如果你睇翻基督嘅言行咧，即係其實打開新約聖經咧，耶穌基督係同啲窮人啊、社會裏面啲底層啊，俾人睇唔起嘅，比如隔離嗰啲咩大麻風病人啊、税吏啊，甚至係可能係 冇辦法有一技之長，被迫咧要靠男人生活嘅嗰啲女性，耶穌基督係憐憫呢啲人噶嘛？ 低端人口啊， 即係全部都係同低端人一齊，佢好少可走去即係走去啲咩半山區嗰度同人咩即係飲紅酒啊、食芝士啊、烤羊架啊，佢冇呢啲噶嘛？ 嗯， 即係基本上即係你睇得多，你都知道。 我真係唔係好明嘅喎，不過咁我再講一次，係部分啫，我亦都識得有啲咧。好有正義感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 有 好有正義感的這些人很有正義感的、啊、即他所理解的耶穌基督他所理解的聖經、嗯、為什麼跟那班即我認為即是 沒良心冷血的人 有些是法利賽人來的嘛 做這班人對於在中國受害即被迫害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徒是不發一聲啊！ 係啊， 同埋 嗰種冷酷無情啊， 視若無睹。 哇！有冇搞錯啊？你哋一句都唔講，我再聲言，有部分係自稱好虔誠嘅基督徒，有部分嘅天主教係做到 altar boy 嚟嘅。OK， 你唔覺得醜嘅咩？點解咁冷酷無情噶？即冷血啊！直情係， 因為嗰啲同樣都係基督嘅肢體啊嘛，你冇理由見到佢受苦，然之後跟住 即 係 你哋，因為你嗱留言嘅可以話聽，你有冇識啲咁嘅人啊？ 係啊，我身邊識， 你咁嘅人留言話俾我聽啊！ 我有時都後悔咧，脱離呢啲群組嘅，即係喺個 WhatsApp 嗰度，即係要，但要同佢哋撐咧，好難解釋嘅佢哋啲嘢。 唔係有啲你，有啲其實好清楚，就因為佢哋有啲我識得有啲就係因為。佢譬如我有一兩個咧，係做嗰啲大陸嗰啲金融證券嗰啲咧，佢揾食就係靠呢啲。 嗱，即係譬如佢明 佢，所以佢唔可以接受到我哋揭露嗰個真相。 頭先我哋講緊呢個三權分立啦，佢哋明明受惠於呢樣嘢嘅。 係啊。 然之後倒翻轉頭講咧，就喺度鬧翻香港啊，應該多啲合作啊，爭拗啊冇好處啊。跟住咧會繼續講咧，其實你哋咁樣拗落去咧，就因為。香港咧就越嚟越呢一個， 咪悶聲發大財咯，就係諗住 佢哋自己發大財啦。佢哋跟住話咧， 準備收成 啊！香港即係佢哋倒轉咗個關係啊！我哋今日講四大皆空啊嘛，佢就話你啲抗爭者啊，搞壞個事啊，搞到咧香港咧唔得掂啊咁樣，其實啱到翻轉。 嗯， 咪其實從來都係 啊，第一 者仲 我話俾你聽，係冇搞壞到個市啊，係有唔方便。有部分人好不幸翻翻下工，或者佢人哋阻住佢翻工，又掟嘢咧，冇差啲掟中佢。我 I feel sorry，OK，OK，、okay? okay? 我亦都承認有部分抗爭者佢哋係過火嘅。 但係漸漸咧，即係 但係冇殺人、冇放火、冇強姦、冇搶掠， 經過 最重要冇搶掠。 經過十一月之後啦，即係中大、理大嘅即係抗爭之後咧， 區議會選舉之後啊， 咁啊，其實嗱，嗰個係 11月11日就係進攻中大啊嘛，係 啊， 咁跟住就13日定14日就進攻理大啊嘛。 你睇個區議會選舉嘅時候咧，其實全民覺醒咗噶啦， 係啊， 但係嗰啲即係你頭先講嗰啲海外華人咧，佢哋完全啊睇唔到啲。 其實個民意好清楚咯， 好清楚噶， 啊，真係係離曬嗱海外嘅。你可以話遠咧，其實佢哋知㗎， 佢知㗎， 但香港啲藍絲先係扮唔知嘛？呢個民意實在太清楚啦，所以點解而家要延遲一年啊？就佢知道35+、35+係好有可能 啊！ 佢唔可以啊， 可以輸啊嘛！佢又覺得 啊，仲有咧，就聽唔好誤導。其實咧，佢參加立法會選舉咧，所有。立法會選舉遊戲規則都是中共啊，同埋呢個特區政府定出嚟嘅。 係啊， 咁我跟足你遊戲規則去玩，你就話我奪權。 係啊， 咁次次係奪權㗎啦。 跟埋基本法㗎，一模一樣㗎。 問題係所有跟咗你遊戲規矩，你又事前 DQ 我。我宣咗誓，我入咗去，你又揾機會 DQ 我。 係啊。 喂，咁於是即係 想選，而家又話唔使選啦，我哋再 邊度得㗎？ 玩多年啦，咁咁咁粗嚟咧，咁。都係唔掂嘅。 唔係佢呢個賭場就係咧，只能夠輸錢，唔能夠贏錢咯。而家玩法就係、 是、即係嗰、那個比喻你說，你話嗰啲藍絲或者係海外親共華人就本末倒置，佢分唔到咯，分唔到邊啲係有權，邊啲係冇權。 係啊， 當然冇權人可能做啲嘢都係有時過火嘅。 佢分唔到嗰個次序，那個次序咧就係、是、咧，因為呢個政府啊，倒行逆施。 係， 所以先至有咁多嘅年青人咧咁勇敢出。 搞清楚個第一因咯，呢樣嘢係搞清楚第一因。 唔係大家想嘅，如果大家唔想讀書咩？ 即係如果凌駕升第一因嘅話咧，永遠咧都係俾其他啲突如其來嘅事咧，將佢倒果為因啊，或者扭轉曬事情發生嘅先後次序咧，就迷惑咗你㗎啦。 因為有呢個洗腦教育，因為大家見唔到有公義， 嗯， 大家見唔到呢個遊戲規則係公平嘅，見到個遊戲規則原來已經改到即係阿爺中意點就點㗎啦， 任你話㗎， 任佢話㗎啦， 幾多僭建嘢出嚟啊？同埋咩叫確認書啊？ 同埋又見到咧咁多嘅赤化嘅情況啦，而家你睇下恆生指數幾多個財團係即係中資啊？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嗰啲人先出嚟啊，大佬。 同埋啲後生嘅人話：我要攬炒，我要攬炒。咁咧即係。民建聯咧選立法會，佢哋嘅口號就反攬炒啊嘛。 Okay, 其實啲年青人係得個噏字啫，邊有能力攬炒到香港啊？佢連香港嘅股市都推冧唔到啊！ 攬炒之母係邊個咧？ 攬邊個啊？ 林鄭咯。 哦 ，OK。 攬炒之母， 攬炒 所有係冇能力啊！我勸我啲藍絲嘅朋友同埋海外親共華人嘅朋友，你知道我係邊個嚟嘅 ？OK， 我話俾你聽。年青人是沒有能力攬炒到香港，他連個股市都推不冧啊！那何來攬炒啊？個樓啲樓一定仲係咁貴啊，大佬！ 冇錯， 冧咗好少啫，而家冧都係冧甲級寫字樓嗰啲 啫。係寫字樓冧咋，唔係住宅冧啊！ 住宅未冧，因為 就分清楚啊！你就話要有咩數據根據？你睇下舊年啦，係影響唔係冇係細嘅，只有有權有勢嘅人先可以攬炒到香港。國安法邊個搞出嚟啊？靚仔搞個國安法出嚟啊？國安法係有權嘅人搞出嚟噶嘛？ 同埋第一個跟嗰陣時候 有權嘅人拆啊嘛？喂，啲啱香港冇國安法唔掂誒。 我記得反送中嗰陣時候誒企出嚟第一個彈起令到大家全民留意到條法例嘅係有錢人啊嘛，因為要申請司法覆核啊嘛。 冇錯。 即係佢哋驚， 佢哋 驚送翻上去啊嘛。 係啊，其實佢哋最驚送翻上去，同埋咧。點解啲甲級寫字樓會有問題呢？咁啊，因為國安法啊嘛，因為國安法啲公司要走嘛。當然之前有中美貿易，佢哋都未冧喎， 未冧， 未冧，未 冧。抗爭，大家都仲頂落去喎。再出埋疫情，大家都仲撐住喎，直至到國安法出。 唔係你國安法，你國安法係將所有大家最後嘅視野都摧毀嘅。就其實根本就唔可以怪香港社會長期嘅抗爭，其實都唔關事。 國安法嚟嘅， 係臨尾臨尾你用咗不恰當嘅做法，仲要加大力度咧，方死香港唔死咁樣， 就係方驚你唔死啊，大佬。 國安法唔好忘記寫咗66条啊， 係66条啊， 23条都冇咁多啊。 而家就咩係罪咩係罪，哇，大佬， 66条 立法會你佢話個秩序都係影響到國家安全，佢有權干預嘅。咁所以咧，我就奉勸啊，即係。如果真係20几位泛民嘅議員係 continue 入去立法會做多一年嘅話，佢要諗一諗佢哋嘅策略。 頂多年 係啊，點 嘅策略係點樣咧？因為過去咧的確嚇佢哋支持總持人唔係講冇理由嘅，係真係有理由嘅，做唔到阻止唔到咁多嘢啊！咁你哋有冇諗下個策略咧？我就冇能力啊，諗策略啊，我唔識嘅嚇，我 就係集思廣益啊嘛。 你哋去諗啦。咁仲有咧， 大家拭目以待啊， 係啊， 仲有幾日啦？ 有一樣嘢咧，我再講一次，年青嘅朋友，世界係屬於你哋嘅，將來一定係你哋。我哋係會離開嘅。OK，我哋作為生物 ，we are organism， we have a limit， we have a lifespan， OK， 我哋咧係會 vanish，OK， 死就一世，生命嘅意義亦都喺呢度， 死就一世，唔死就已經大半世，世界係屬於你哋，你哋係8、9点钟嘅太陽，你放心，一定係俾你哋掌權嘅， 冇錯 ，OK。點冇人可以違反呢個規律？呢個自 覺，冇人攞走你， 冇攞走你哋嘅機會。 除非好似大陸 呼籲你哋多少少耐性， 多有啲耐性啦。 今次人大係唔公義嘅，特區政府係唔公義嘅，我知道。但係頂多陣多少少耐性，下年就係你哋噶啦。OK， 下年就係你哋噶啦。 多人都留一陣。 你哋留言 ，OK， 將你留言俾我哋。就算你哋如果有能力捐錢，冇能力唔緊要，留言同我哋 share 嘅節目，唔 share 係唔掂嘅啲節目 ，OK。6809941，如果有錢捐的 ，OK， 我哋嘅地址支付台啦，仲有 Patreon，OK， 好 嗱， 夠鐘， 仲有一樣嘢係啊，下個禮拜先講啦，有其他嘅嘢，喂，多謝啊陳景明啊，希望你咧start your second career， OK， 繼續 你嘅 second career， 第二春啊，可能更加輝煌嘅， 一世老婆 老輝煌啊！多謝黃志偉 ，OK， 物都相做啊，唉，真係 我大哥下個禮拜揾個第二位其他兄弟， 得，我下禮拜揾第二個，我已經勞役咗你好多次㗎啦，但係你 做兩 次 已經夠啦， 夠啦。OK， 唞下 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了，下個星期再見。OK， 拜 拜。Thank you.